我国平壤金正书纺织厂和平壤金正书缫丝厂新年伊始就努力争取生产开门红。平壤金正书纺织厂把一切力量都集中到实现原料和材料的国产化、搞活生产、显著提高产品的质量方面。该厂的干部和职工一心为了把党对后代、对人民的关爱精神变为现实，努力提高生产成绩，从而超额完成了今年同一天的学生制服用布料生产计划。另外，平壤金正书缫丝厂的工人群众超额 50% 完成了今年同一天的丝线生产计划。